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则佢嘅外形有少少不修边幅啊，但系都有少少个人自己嘅风格。唱歌啊，更加系冇得顶啦，因为街头咧就系佢嘅舞台嚟嘅。嚟自澳洲嘅女歌手 Chong Sen Ai。 I had a dream that someday I would just fly, fly away, and I always knew I couldn't stay. So I had a dream that I just fly away. I've been on my own for a minute.Is it only me out there searching for the place to begin it? Is it me? Is it you? Is it fear? Standing on the line I was given, people stare and ask me why I'm here. No one seems to think that I fit in, but I don't wanna be 佢凭住 Dance Monkey 呢一首作品咧，成为英国榜当中咧上冠军位置最耐嘅朋友啊！呢一首新歌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Chong Sen Ai Fly Aw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到星期三啊嘅骚动音乐， 有波性有严劲啊！一月六号翻嚟， 系咁啊！首先少少宣布，我哋差十零个人就够千三呢个数目，咁啊到千三就会公开我寻日剪咗个新发型嗰张相俾大家鉴赏下啦。 系啦， 攞去 picture 啊，咩都好啦。 同埋其实咧，我哋仲有一首嘅，我哋仲有啲嘢宝藏嘅。 嗯， 因为我哋前排咧就发现咧，我哋揾到啊波性啊。面试嗰系咩嚟噶 ？TJ 生还者面试片段一分钟完整版本， 哇，好精彩！同埋你可以睇到最有机嘅波性 ，organic 波性， 嗰个有机嘅程度系哇，土气到不得之了，即系你好想攞啲土地埋咗佢算。 嗰啲嘴唇又白啊，成个人冇嚟精神咁啊，好似咁。 同埋佢喺入边咧，好大方地展示咗自己非常之擅长模仿嘅啲嘅技能。 我唔敢开声听啊，嗰段片。 我有仔细睇啦，咁有扮钟景辉 King Sir 啦，有扮女人啦，有扮飞机啦。总之你想象唔到，原来波性咁多才多艺，多艺同埋非常之自信咁样去模仿。咁咧，我哋而家目标系 1500啦，嗰个好嘛？ 系啦，1500啦，1500大家就可以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呢两个社交平台度见到呢一条片噶啦，好嘛？ 2011年拍嘅，九年前啊，而最有趣嘅位置就系我当日面试着嗰件褛咧，我上个礼拜仲着紧，唔系我今日仲着紧啊， 系啊，都系嗰件啊， 系啊，里边嗰啲黑色嘅褛啊，同一件嚟嘅咁样。 我想话俾大家听，真系好值得睇， 嗯， 即系无论你认唔认识波成，你都好值得睇下岁月系如何摧残一个年轻人。 系啦，只要啊 ，IG followers 够1500个，我哋就 掉上去啦，我要求好低嘅咋，系啦，咁大家可以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度睇下我哋节目嘅好多 update 啦，亦都同时啊，全天有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等紧你哋冠名赞助你哋嘅故事俾我哋，可以 D M 你嘅故事内容俾我哋啦。 有谁冠名长期等紧你嘅，系啦。咁最近有个话题咧，其实同我哋两个都好有关系嘅， 嗯， 因为佢嘅来源咧系中大， 系喺嗰啲 secret page 嗰度咧， 系啦。 最近有一两日啦，因为有啲 online class 或者 online exam 咁， 系啦。 咁其中有一个同学分享咗一个都几惨嘅经历， 哇，真系好惨啊！呢件 简短而言就喺屋企做online exam 考试，咁，一早同屋企人讲咗就系话我一阵间要考试，喺房里边就唔好骚扰我啦，我考完试之后就会出嚟食饭噶啦，咁样。 咁同埋因为嗰个 professor 要求都系你要喺你间房锁门进行呢个考试， 因为惊如果有任何人出入咧，佢可能会唔公平，咁可有机会会当系即作弊咁样去处理啦，咁。咁啊，呢个同学仔已经同屋企人即千叮万嘱咗，要考试，考试，考试啊咁。咁但系去到考试嘅中途咧，妈妈真系好担心佢， 系惊佢肚饿啊， 就系咁敲门问佢几时出嚟食饭啦，诸如此类。 系， 咁佢就又考紧试，但系又有一啲外来嘅声音影响到之下咧， 系 佢就决定即系开门去即系处理啦，就同佢讲得啦，我考紧试，搞掂就出嚟食啦咁。咁但系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因为系即系用紧 live 嘅方法去 exam 紧，所以就即系 professor 知道咗。咁最後就個處理就係當佢係一個作弊咁樣樣啦， 當佢出貓咁樣， 係啦， 就 F 咗佢個科。 係啦，咁當然就好唔開心啦。咁好多嘅一啲同學或者網友都鼓勵佢，不如你試下appeal啦，因為呢個情況應該有得商量嘅咁樣樣。 係啦， 係啦。咁我哋今日就唔係想評論，因為呢單嘢應該點樣樣處理，而係會令到我哋聯想到有陣時，即係如果幸福嘅小朋友。是你有机会有自己房间的时候。 但其实这个他的 case 都是有自己房间的。 是的。 但是因为他在里面就锁起了道门。 是。 那他阿妈就很害怕他在里面会不会又晕低了啊，不舒服啊，没人知啊这样。那他就很搏命地要他出来。咁但係有一啲情況呢，即係我諗我哋細個都係嘅，即係你冇自己間房，又或者你嘅電腦唔係喺你自己間房入面呢，你都係要喺出面喺大庭廣眾底下做功課嘅。 係係 呀， 因為我啲我有一啲嘅同學咁，以前即係屋企好多兄弟姊妹，其實佢嗰個所謂嘅房間就係個客廳咯，即係佢係瞓 sofa 嘅，咁夜晚等所有屋企人入曬房瞓覺啦，因為佢做最細嘅好似，咁所以嗰个客厅喺夜晚所有人瞓晒，先成为佢自己嘅房间，有自己所谓私人空间咯。 嗯， 系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学生处一个咁嘅状态啦。咁 系， 咁但系你知啊，有阵时自己有一啲小秘密，好想匿埋喺房里面做，又唔系太方便，即系爸爸妈妈见到又好，或者总之想隐蔽啲做啦，总会将自己锁埋喺房门里面噶嘛。 系， 但系住咗咁多年，成日有机会俾人。即系叫踢爆又好啊， 撞破 啊，或者以为自己锁咗门但系冇锁门啊，或者佢担心你所以用锁匙开门啊， 即系总之有啲意外嘅惊喜就发生咗嘅故事啦。 系啊， 我先啦，好唔好啊？但其实我呢个唔系属于撞破，但系嗰个尴尬嘅程度咧，都系有十粒星噶。 嗯， 咁因为我系读中文出身，即系中大中文，咁我应该话一半系中文系嘅课程啦，咁样。咁我中文系嗰个课程当中咧，我系读现代嗰批嘅，因为有分古代同埋现代。 系， 咁我系行现代嗰批嘅。 嗯， 咁有一课咧，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嗰课系直情就系研究张爱玲啊，定系中国现代小说与中国电影。咁总之喺一个现代嘅咁一个课题底下咧，我就拣咗张爱玲嘅一篇作品叫《色戒》。 OK， 咁就同咧李安拍嗰套《色戒》咧做对读。 哦，因为就系文学同电影嗰个关 系啦。就系、是、文字同埋影像当中中间嗰个关联性，同埋即系如何营造到嗰个互换嗰个气氛啦、等等。 真系现代文学嘅电影。 系啦，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我觉得我以前真系好叻，我竟然可以即系谂得到呢样嘢。但系你而家我讲个 topic 出嚟咯，我都唔记得我中间写咗啲乜嘢。咁但系我喺屋企做功课嗰个过程系乜嘢呢，就是我真的要去看过色戒，即是李安拍过那套色戒。同埋我是要即是 mark time 曲的，即是那个时间，譬如电影开始的3分40秒去到哪一度，那个场景是什么，跟住对照返那本书，即是那个短篇小说啦， 是 啦，短篇小说的哪一度所对应是什么，那中间多了什么，少了什么呢，有这样。咁有阵时我画面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色戒嗰时李安上佢都系18+噶嘛， 系 三级咁都系定义咗咁样啦。所以其实我喺屋企睇嗰个咧，真系好尴尬。即系有阵时我系用客厅嗰部电脑做啦，咁做下之后，我觉得真系唔得，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遮个 mon 咧又唔系，唔遮个 mon 咧。有啲怪， 你应该大方啊嘛，咁啊做功课、学术研究嘅嘢，系咪先？系啊，即系你越斯斯缩缩嗰件事就越吸引屋企人嘅注意。啊，个女做咩咁咩咧？系啊，大方啲。 但系真系 咁，你做功课啫。 其实因为除咗我大方之外，阿朝伟啊同汤唯都 好 大方，你知讲出嚟咁，佢两个太大方已经知道。 都真系现代文学嘅电影啊！系啊，好现代化噶，真系。 未必咁清楚，但系有现代嗰个成分啦，咁样。咁然之后， 好啦，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后屘谂谂下咧，我就决定用我自己个手提电脑做。 嗯。 咁就变成咗我搬上咗我张床度喺度做，喺度研究啦。 系。 因为我发现仲尴尬。 咪咯。 即系当我爸睇睇下个女睇紧啲咩先？咦？你仲睇紧你嘅现代文学喎？系。所以你明白我，但系我又觉得咧，如果每一次佢睇我，我都做紧呢份功课嘅时候，我就要搏命解释。 嗯， 功课嚟噶，功课嚟噶，咁样。咁我见到我阿爸面上有一些红润同埋尴尬，就会即系佢又唔出声，咁样就闩埋房门退咗出去咧。 系， 其实仲尴尬。 系咯，推介俾爸爸睇啊嘛，介绍下呢、這个哇，好劲噶，李安导演拍噶，咁样。 系啊，即我唔即我好記得嗰陣時，大概都係兩個零星期咧，去做嗰篇嘅論文啦，咁樣啦。哇，嗰兩個幾星期咧，真係好痛苦啊！嗰、那個痛苦就係咧，即我明明係一個好正經嘅學術研究，但係我冇辦法，即有苦難言啊！你明唔明？即我好難係咁指住個 mon 同阿爸講，哇！你睇下，你睇下，幾有文學色彩。 有同埋你要定格，咁有时唔知道定咗边啲格数、 啊， 你 系 可能 mark 紧 time 曲嘅时候。 啊、我爸都唉，真系个女仔大个女啦， 系啦，睇到啲咁深度嘅电影 啦， 咁样。 咁样， 其实我都有试过类似，我都系睇电影嘅。 你唔好玩啦，你学过科系叫做咩？地理及资源管理啊，你睇书咋嘛？ 我个人兴趣啫，睇电影纯粹系个人嘅兴趣同喜好。系啦，咁有时即系夜晚瞓唔着觉，咁我开出嚟睇啦。咁啊，即系屋企咁瞓晒觉。咁啊，试过有一次就夜晚熄晒灯喺间房度睇。咁啊，睇完晒啦，咁样就好啦，准备瞓觉。跟住之后， 即系睇完之后锯晒啦。 系啦，锯晒啦。咁样个人，唉，好啦，可以瞓觉啦。咁样，跟住无端端我房门打开咗，前后其实唔系隔咗好耐嘅咋。我睇完嗰一刻。同到门开，其实讲系几秒之间隔嘅咋？ 哇，好惊险！ 我个心嚟一嚟啊，嗰阵时 系， 因为应该妈妈起身可能饮水啊，定系点样样？如果开门入嚟， 做乜嘢？吞乜鬼一口水？点解一谂起嗰啲夜晚深宵嘅电影，系咪就吞口水？ 深夜影院噶嘛？咁嗰日真系吓一吓嘅， 系 咁一种吓 缩一缩啦，同埋 系啦，突然之间出现，我好怕突然之间弹出嚟嗰啲嘢。咁嗰日已经吓，我试过有一次开门翻屋企，全间屋熄晒灯，但阿妈坐咗喺个厅度，我都会吓一吓啦。 咁呢个都有啲惊嘅， 系啦，咁但系同埋道门无端端自己开，佢又入嚟啦，咁又啱啱睇完电影啦，各样嘢加埋一齐，其实我 系 超级惊，但好彩嗰时已经冚咗被啦。 哦， 咁所以咧，咁亦都冇见到究竟我睇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嘅。 嗯，张被都厚嘅， 厚嘅系啦，同埋冇开灯，咁所以都还好。咁佢都系关心啊，仔仔瞓得冧唔冧咧，咁样样嗰啲咁。咁但系有时好衰嘅就系你以为自己锁咗门，但系唔一定咯。因为如果你慢慢都重复一个动作锁门嘅时候，有阵时你冇锁到，但系你重复成日做， 你以为你自己做咗 噶嘛，个脑会咁样呃咗自己噶嘛，即系唔好话睇匿喺房度睇电影啦，有阵时细个写情信都系啦，好肉麻咁样，唔想俾阿爸阿妈骚扰，或者入嚟无端端见到个仔成台喺度剪晒啲心心咁样样，好尴尬噶嘛。 而我其实唔中意你将写情信同埋睇电影呢两件事咧摆埋同一日讲啊。讲埋同一齐讲，咁我想目的好似一样嘅，都系为咗达到某些帮我个人嘅目的啫，系咪？ 我嗰时都系，系啊，即系如果讲起整嘢俾女朋友都系， 都系 喺自己青春期嘅阶段会做好多小手工、送俾女仔， 系， 但系唔知点解好唔想俾屋企人知道自己做紧呢一啲嘢， 系。 咁但系有阵时整，我曾经有一次咧系整一个月历咁样样嘅东西噶，咁啊。做咩？月历又有咩咁好笑咧？ 话记录低自己睇电影嘅日子，我睇紧电影就系我想念你嘅时候。 咁我嗰陣時係因為整個月曆一年有十二個月，咁我每一個月我都有一啲小手工，可能會寫一啲肉麻嘅字落去啊，將同嗰陣時女朋友嘅相貼落去，甚至乎會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剪啲心心出嚟去黐上去。 哇！波成你係浪漫嘅人嚟嘅喎， 得閒嘅時候會係咯，係啊，有時間心機會。咁但係就係因為呢個過程實在太過浩大啦。 嗯，啱啊，做好耐。 係咁。哦，一晚搞唔晒，咁但係又唔想阿爸阿媽即會見到，咁所以就要首先自己要鎖埋房門喺房裏面做啦。咁整唔晒嘅時候又要搵啲嘢遮住佢呀，執好晒喺櫃桶先至可以開返道門行出去，為免佢哋見到個仔做乜嘢寫埋啲咁肉麻嘅嘢。都唔寫俾佢哋咁樣， 阿媽會呷醋嘅咁樣，有呢一種唔開心養到佢咁大，第一份禮物竟然送咗俾其他女人， 又或者係同女朋友有時啲視像傾偈嘅時候，你知會用啲 B B 話，我係會啦，我用 B B 話嗰啲人嚟嘅，又唔想俾阿爸阿媽聽到見到呢啲時候。你有得鎖門係真係差好遠嘅話你聽， 但係有陣時咧，你唔知道自己到底有冇鎖啦，同埋爸爸媽媽突然間衝入嚟咧，都的而且確係會俾好多驚喜俾你嘅。 係啊，我想知啊，聽眾你哋有冇試過啊？即係喺房裏邊自己做自己嘢，咩嘢都好啦，俾阿爸阿媽撞破， 係啦， 可以有幾千奇百趣咧，最裏邊做緊啲咩咧咁？ 同埋點即係嗰個尷尬可以有幾尷尬啦？同埋最緊要就係你點樣去化解嗰個尷尬啊？係 啊， 我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希望有多啲 case study 可以俾到我哋啦。 係，我仲可以拋磚引玉多一個好短嘅就係嗰時自己靜雞雞養金絲貓 嚇， 跟住費事俾阿爸阿媽知道哪隻，好似即係佢哋嘅概念可能覺得蜘蛛啊嘛，哪啲昆蟲翻屋企，所以咪要閂埋房門自己玩金絲貓咯。跟住突然之間開門，我冇鎖到，咁我捉唔住金絲貓走甩咗。即系成间地好多呢啲嘢喺呢一间房里边做好多，所以我哋都想知道我哋嘅听众有冇啊试过俾屋企人撞破你做紧啲咩咧？ 系啊，我想听呢啲故事。 可以啊，冠名你嘅故事俾我哋，或者纯粹分享一下都得嘅。上我哋嘅苏童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同我哋 share 下啦，可以。而且喺度一个温馨提示俾大家，有阵时咧做自己嘢唔单止要闩门，仲要记得闩窗。因为有啲嘢会好应声，会嘈到屋企人噶。 关起窗，风沙再进化，也不过似烟霞。捉起家风霜再压下，也不过擦到它。闭上耳，只听到呼气声，对吧？你更觉这一刻惬意吗？玻璃窗纷飞过雪白，最适暖暖火炉。这风景多诗意雅丽，似一切也安好。闭上眼，可小睡片刻，仿佛希冀都已达到。野外有如灭世的预告，不必知道一切都童话般美满吗？一世保留此刻满意吗？你说世间灿烂而纯白，你世界铺满着墙纸吗？急雨惊雷凄风听见吗？家里的墙永在时候吗？就变毁于一旦，不出家门可以幸免吗？再安守一个划清界线的人，可否躲避最差的天气，隔绝冷温？你生火耗尽那刻，会否追悔冷待，再让地降临？如承载仿真，谁人能将个孤岛隔膜？

我啲羞恥心咧多到咧浸滿曬成間病房，你 feel 唔 feel 到啊？ 係因為我哋每一次都會用我哋訪問嘅嘉賓嘅名咧去做一句句子咁樣嘅，咁我哋就將你哋 Pandora 呢一個咧，我哋諗咗好耐之後點樣將佢 extend 咧，於是乎就後面加咗 A 夢啊 ，Pandora A 夢， 冇錯啦， 好有創意啊！ 係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咁但係其實今日咧，即係除咗頭先嗰句嘢之外，都真係有將佢具現化嘅。咁因為寫英文咧，我哋監製成日都話其實好難嘅。咁於是我哋好彩有一個中文字可以俾佢發揮下啦。咁樣 就將 Pandora A 夢寫。 Pandora A 夢 ，OK， 我哋大大張掛喺個嗰、那個、那個門口上面。 呢、這個要掛先， 呢、這個要掛，呢、這個要掛。Pandora A 夢啊！ 啊，鳳翔咁多年就係為咗呢幅嘢，話俾你聽。 寫咗好耐啊，張聖旨咁啊。 係啊，佢哋好多位都好吉啊！你睇下後邊嗰度咧，都啱曬用呢啲啊。係啊，貴曬貴曬。 將呢個送俾你哋啊！ 新年禮物啦，好嘛？新年 新年禮物啦，呢個新年禮物送俾你哋啦。咁所以而家就應該知道點解我哋會預先問你哋啊，究竟啊？哆啦 A 夢嘅法寶裏面，你哋會想即係揀邊一樣咧？即係會比較鍾情啲，就因為我哋想由呢句句子裏面咧，去了解多啲你哋嘅嘢嘅咁樣。 嗯，但係頭先 Michael 話咧，自己一諗就諗到咯，同埋好重要嗰個法寶，不如俾 Michael 講先。 啊，的確係啊，話住我今朝一知道啊，我要諗一個法寶嘅時候，我就諗到呢個更衣照相機。 哦，係咪咩影一張相就可以變 換衫嗰、那個？ 冇錯啦，因為咧我係好唔中意燙衫嘅，但係咧 我以為佢話我好唔中意著衫 嘅。哦，係咪著衫咪中意嘅？ 依照相機 喎，唔係，但係可以唔著嘅情況我都諗下嘅會。唔係，因為咧我係我好懶嘅，我平時咧即係乾衣嘅時候我就係咁以即係喺個洗衣機度教咁乾住，但係因為會勁潮噶嘛，咁、然之後但係潮完之後仲要燙嗰下死嘛，咁所以我好唔中意燙衫。所以我成日著埋啲勁潮嘅衫出街，但係如果有呢個更衣照相機，我咪唔使燙衫啦。啊，影張 selfie 要搞掂啦，係咪先？啊，呢啲先係方便人嚟噶嘛， 純粹借懶啊，係啦。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最中意嘅法寶啦。 我咧就因為太冇記性啦，我就成日冇記性啦，跟住之後遲到啦，又唔記得咗約咗人嚇。咁所以我覺得隨意門幫咯。即刻咧，有啲咩事咧，一遲到，哎，你喺邊啊 ，Tony？ 哦，一秒之後到，即刻開門出入去，搞掂、啊，完全唔使記性啦。以前啲人打到嚟，以前有啲人打到嚟，喂 ，Tony， 你喺邊啊？哦，而家到咁啊，即刻到。 唔係你冇記性到，我覺得你係會唔記得咗自己擺個隨意門喺邊， 又要去邊？ 係啊，佢唔記得咗自己要去邊。 直接就擺個隨意門換咗喺度我屋企度門啊，直接就一出去就係啦。因為真係搞唔掂，因為我記性真係差到咧，基本上每一個禮拜一定會有啲嘢唔記得啊，一定會俾啊細佬鬧我先啦，一定。 唔好話每個禮拜咧，每一個鐘都會有一樣嘢唔記得嘅。 今日有冇發生過有啲嘢佢唔記得啊？ 今日啊，佢唔記得，佢唔記得咗食我一啖啦，起身嘅時候。 我覺得佢係特登唔記得㗎，我覺得佢係特登唔記得㗎。 最好就係成世都唔記得咗呢件事。放心，我陣間提你啊，呢個鐘你仲未錫我額頭。 我喺度諗呢兩兄弟平時點樣相處呢？一個唔中意燙衫，一個唔記得嘢。咁其實係咪 要燙衫佢提我咯？跟住 哦， 咩啊？咁好協調下喎。 因為我好唔中意啲衫好潮嘅都，跟住我就好中意幫佢燙埋嘅細個。跟住，因為我 細個， 因為好中意 大個唔鬼理我嚟噶， 大個唔理佢，因為好中意玩燙頭啊，細個 玩燙頭， 嗰陣時係 Iron Man， 我係冇 Iron Man 嘅，唔係啊，我好中意，我好中意係咁捽捽捽捽捽捽到佢直嗰啲嗰個感覺嘅，係咁，所以我好中意， 即係你講衫啫嘛， 衫啫，衫啫， 請問有啲乜嘢可以通過捽令佢變直啊？ 唔知啊，阿勤，你嗰個法寶係咪可以？ 可以，但係未變得。我嚟講咧就係會即係可以進入一條隧道，去縮細自己個法寶。 哦， 係啊，係啊，因為屋企冇乜位嘅，即係比較細嘅，咁啊變細咗，可能間屋感覺大啲咁啊，希望就係咁。 但係先 ，Eric， 譬如你望咗兩兄弟咁啦，頭先嗰啲打情罵俏，你平時咧，你通常係處於一個咩嘅角色去應對佢哋兩個？ 睇情況啦，如果有 join 埋咯， 如果有心情嘅時候會 join 埋，我又要燙咁啊， 我借你一啖啊，今日咁嗰啲係嘛？ 係啦，太肉麻嗰啲咧就唔啱我。 心情差嘅佢好恐怖㗎， 會點㗎？ 佢會點樣？好認真，突然間咩表情都冇曬啦～ 咁如果開始搞劇，我發現佢開始唔對路啦，冇反應嘅時候，我就開始我自己都心情差埋啦。 但我想問佢， 俾人影響。 但我想問佢係心情差嘅時候多定心情好嘅時候多啊？ 心情好，唔係佢心情差，其實佢唔係真係心情差，佢只係好認真諗緊啲歌點樣做，因為佢對製造呢個歌嘅情況咧，佢係好認真嘅，即係佢唔會覺得呢啲係咁易嘅，佢唔會嘅。 是嚴格啲嘅，同埋佢又本身即係做嘢翻完工再夾 band 咧，咁就攰啲，咁所以我哋就都好明白嘅，係啦，攰啲。 唉，真係時勢難撈啊！要翻工要夾 band 咁啊，唉，真 係。突然之間講翻正經嘢唔好慣啲。 但平時譬如創作上或者你傾嘢啊各樣嗰啲咁樣，即係有時要天馬行空啊，甚至乎去到好可能用玩呢個字去諗嘢嘅時候，要勒翻拉翻翻嚟，係咪就係 Anakin 做呢個角色啊？ 我調轉喎、哦、，Anakin 係最天馬行空嗰個，係 啊，係咩？係啊。有時啦，一時時咧， 其實我哋三個都會有天馬行空 嘅，三個有， 三個都有嘅。但係我哋好少話真係一個天馬行空之後咧，另外兩個要拉翻佢翻嚟，多數係三個一齊天馬行空嘅。然之後咧，過咗幾個鐘之後，就發現唔 work 啦，咁都係認真先。 房嗰度咧，咁啊，當然咧，一定要講嘅就係你哋推出嘅新專輯《Ain't Stopping》啦。 唔該曬， 出咗呢一張實體， 係啊，第二張嘅專輯啦。 係啦，咁啊，一開始咧，我同阿瓊咧會各自先估下呢一張專輯，我哋即係聽完之後嘅感覺，然後你哋就再揭曉俾我哋，究竟我哋估或者嗰種感覺啱定係唔啱嘅。 好， 好，我先啊。咁因為咧，聽成張專輯咁樣順住去聽咧，我發現咧。track 同 track 之間咧係會有一啲聯繫嘅，即係例如舉個例子，如果係嗰個音樂上面，譬如前進號之後嘅限時動態咧，即係前進號個尾嗰啲電吉他同埋限時動態頭嗰幾下嗰個音咧，咦係好似 match 得埋嘅，跟住譬如歌詞又係啦，即係出走少年完咗之後，跟住去到等你願意頭兩個字係出走兩個字，我覺得呢啲嘅安排唔係。巧合嚟嘅，系精心設計嘅，甚至乎裏面可能仲有更加多嘅 linkage， 只不過我未聽到，但其實你哋擺咗落去嘅，呢個就係我想估嘅嘢啦。 到我呢邊咧，我就會覺得其實成隻專輯咧，即係你哋有份填詞啦 ，MJ 有份填詞啦，但係我覺得你哋自己填嘅詞之餘，再加 MJ 嗰 part 咧，我覺得哇，成隻專輯好係 Pandora，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第一樣嘢就係 Pandora 喺我心目中咧，老有一個死僆仔嘅，或者叫大細路啦咁樣啦。 咁於是乎我就覺得其實第二張專輯我都覺得個主題可能好難定嘅，因為可能第一張 The Opening 開頭俾大家認識咗之後，啊第二張會點樣呢？第二張我都係深化咗 Pandora。死靚仔 的形象，我諗有啲咩好靚嘅字修飾出嚟啦，咁樣 大細路咯，聽落有冇好啲啊？ 係啦， 好啦，咁逐個拆咯，好嘛？ 其實死靚仔呢 part 咧，我就認同 嘅，100%正確， 100%正確嘅，因為我哋真係我哋 keep 住咧寫歌嘅時候，我哋諗住自己都係唔好係太成熟嗰只嘅。因為我哋太成熟就好唔 suit 我哋本身都係比較鍾意玩嘢嘅，係啊。咁跟住啱啱講嘅就係我哋歌與歌之間連接咧，其實係真係有精心鋪排過嘅，係啦。咁我哋其實 throughout 成張碟咧，我哋都係用過音樂上嘅 key 啦 ，sync 咗噶嘛，都係同一個 chord 嚟。咁其實呢啲位就係等人哋聽到隻碟係會覺得啊，呢隻碟去得好順啊，即係唔覺得轉咗歌啊，或者係啦，即係有呢個感覺，其實係。開心嘅，即係你即刻一聽就聽到咧，係好開心。 恭喜曬你啦，係啊，同埋恭喜曬，互相恭喜一下啦。 講到好似個訪問員啦咁啊，你嚟就係想 confirm 嘅。 同埋咁我就好似以為張碟係我哋出嘅，恭喜曬咁樣。 多謝 Pandora。 咁 Instopping 即係呢一個嘅 concept 係咪好早就出現咗喺你哋腦裏邊嘅咧？已經。 其實差唔多係 The Opening 一完嗰一刻就有㗎啦，即係上一隻 album 啱啱一出嘅時候就喺度諗，咁我哋生活做啲咩？即係啱啱出完隻 album， 即係冇嘢做嘛。咁一開始有個空虛感嘅嚟臨嘅時候咧，我哋又覺得不如我哋試下係咁做歌啦。我哋暫時唔諗點樣做先，即係純粹係咁做，係咁做，係咁做，舒服就 OK 啦。咁所以我哋嗰時候就 come up 到一個不如大家懷念都係我哋 Instopping 咁樣做啦。咁而家但係去到隻 album 完嘅時候，即係我哋做咗九首歌之後，我哋都諗唔到有咩更好嘅 concept， 因為咧好巧合地就每一首歌都是跟前進是有關的，都是跟這個即是繼續拼搏這樣，所以我們就最後都是覺得不如 Instopping 這個名字就做碟名啦，大家都 OK 這樣就是這樣咯。 甚至乎是即第一 track 就是用同名，好像一個 lead in 這樣，雖然是一個純音樂，但是這個的設計上面有沒有一些東西放在裡面是可以即貫穿到整張專輯呢？ 其實第一首歌就是叫 Instopping 嗰一個 Overture， 其實我哋用咗好多好多時間，即係差唔多係成年啊，就喺度諗其實呢一個 Overture 已經係關於啲咩咧？即係如果我哋做一個 Overture 出嚟，但其實冇意思嘅，純粹係一嚿音樂嘅話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做啊。咁所以我哋就諗，不如我哋試下將裡面八首歌全部加埋一齊，即係最有 hook line 最 iconic 嗰一下，就加埋一齊喺同一首歌度，會變成點咧？咁然後所以咧，其實而家 Instopping 呢個 Overture 就係有 彩蛋。 冇錯，就是裡面八首歌最 iconic 嗰一下，其實都在呢首歌裡面嘅。 聽嘅時候，佢嗰啲嘅 sound design 就覺得哦，好似你哋嘅樂隊名，好似打開緊一個盒，即係嗰啲好似齒輪啊、機器聲咁樣。但係估唔到，原來你就啱啱講嗰樣放咗嗰啲嘢落去，去做一個開場咁樣咯。 係啦，其實可以再聽真啲每一個即係裡面有個鋼琴聲嘅，但慢慢由鋼琴聲嘅 melody 變咗做其他小提琴嘅 melody， 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好似前進緊咁樣。你一開始可能係好簡單、好單調嘅嘢，但係嚟緊就係越嚟越豐富，就好似人生咁樣，越學越多，你越做越多嘅時候，你咁你得到嘅嘢就越多。 人生咁犀利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簡單化少少先。 突然之間唔死靚仔啊！你 突然之間成熟咗啊，邊度嘅人？ 同埋講到咁大啲驚啊都。 其實當中嘅齒輪聲，其實同一時間，我哋就係諗緊，譬如 Instopping， 我哋一開始諗個 design 嘅時候，即係只 album， 咁本身唔係船嚟嘅，本身我哋講緊純粹齒輪。因為咧，我哋三個咧，其實工作嘅方式就係、是、我哋三個只要其中一個停咗咧，就全部停曬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度諗有啲咩係好似我哋咁樣，其實齒輪都係嘅，三個齒輪咁樣計，一粒停嘅話，全部停。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用齒輪呢個表達方式嚟到表達我哋點樣做嘢咯。但係之後我同咗我哋嘅designer 即係阿 Joyce 講，又話：喂，而家齒輪都得唔得啊？好老土啊！咁不如用船啦，因為其實一架船你就算停咗喺海中心，其實就算你點樣定落嚟，其實你都定唔到噶嘛。係啦，咁所以就最後用一船呢個 concept。去做咯。 咁加埋我哋葉今次 design， 頭先細佬都有講啊 ，Joyce 咁 ，Joyce 其實就同我哋傾咗一個 concept， 就係話我哋用一隻船嚟代表我哋呢個 journey 係唔停嘅。咁大家睇到個碟裡面咧，其實都有睇到一啲畫啦，係佢畫我哋喺呢隻船度。一開頭咧就係、是、我哋暈曬船浪嘅，我嗰個直情 reference 咗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上網有條片咧，係有一班人喺只遊喺嗰條快艇，快艇度咧係咁係咁係咁撞嚟撞去，跟住之後最後跌低咧，成個人直咁跌低嘅。咁我係 reference 嗰一條片咧，去做嗰一個動作嘅。咁咧去到最後嘅 journey 完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入咗去一個仙境嘅地方，就係講我哋因為我哋好多未知之數喺個海，因為我睇得 One Piece 太多可能，咁我就覺得咧，即船咧未必係一定係喺個海度航行， 係可以喺星海度咯。而家 係啊，變咗喺個星海度航行嘅時候咧，就係、是、大家見到個仙境啦，我哋好似揾到我哋嘅 One Piece 啦。就有呢個玄機嘅。 咁跟住之後隻碟咧，其實我覺得有一首未派台嘅作品，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嘅，《出走少年》啊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我聽嘅時候咧，我一路喺度諗啊，到底因為我覺得佢有少少令我諗翻起錢俊浩嘅，即係雖然錢俊浩係開心好多嘅一首歌啦，咁我就好好奇就是、啊，咁《Pandora》到底係錢俊浩嗰種信心滿滿、好熱血嘅狀態啊，定係其實可能佢哋都處於《出走少年》嗰種都會有少少迷惘或者少少。失落嘅嗰種嘅狀態咧， 其實我諗兩樣都有嘅，即係前進號就係講緊我哋盲中中咁衝啦。咁但係當你盲中中咁衝得耐咧，你始終會開始有啲質疑啊，或者一啲啊死啦，我係咪真係咁可以衝咧？咁樣會唔會衝錯咗位咧？咁但係即係出咗少年，其實就係講緊我哋一路衝嘅時候，我哋質疑呢件事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嘅時候，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夾 band 呢樣嘢係為啲乜嘢啦？即係究竟個初衷係咩咧？咁其實我哋一開頭夾 band， 即係昂誇誇咁樣又租個 band 房，哎，我哋夾邊隊 band 嘅歌咯，佢好有型啊！唔知邊隊 band 可能 gel 咗個咁嘅頭，我哋又 gel 個咁嘅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嘅時候，其實都係為求開心嘅。相信即係我哋 hook line 第一句就係共你快樂已足夠。即係其實夾 band 咁耐，我哋可能。好多位可能會突然之間麻木咗，可能我哋點樣先可以多啲人聽啊，或者點咁？但係原來即係我哋而家做得最開心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夾 band， 即係我哋一三個圍埋一齊講下笑啊，玩下音樂啊，咁樣其實已經好開心啦。咁所以出咗少年，亦都係我哋一個小小嘅，即係 mark 低自己，話俾自己聽最緊要嗰樣嘢係乜嘢。 时常抱着这吉他，担当一个出走少年，背负这世代不需惊怕。虽说让我七八十岁，仍能和你共进往返。怎么争吵也不必怕烦，永伴我脚步，哪怕孤单。假使失意没气力，不必怕我。前行和我命途若注定，共你快乐已足够。渡过多少喜与忧，这般真挚仍罕有。 难辨，抬头仍看着这片天，懂得相拥再珍惜眼前，昨日那片段再看一遍。假使失意没起你，不必怕，我愿为你打气。这趟热血的旅程，前行和我命途也注定。 听过 Pandora 呢首作品，歌名叫做《出走少年》。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佢哋啊，继续介绍佢哋呢张专辑《Ain't Stopping》。 暴风会喺听日增强，华南沿岸天气显著转冷。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嘅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有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繁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尔登豪停车多，龙尾过咗蝴蝶谷。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黄珠路，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断断续续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围车公庙路因为爆水管，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头路嘅中线、慢线都系封闭噶，多条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沙头角公路云石厂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

受歡迎啊，受男仔歡迎咁樣。 咁跟住我意識到咧，哦，原來我嘅追女仔嘅技能咧，唯一一樣嘢就係彈吉他，係啦。咁我當時又試下自己寫歌咁樣，咁係因為我應該呢首歌係我中三定中四嘅時候寫俾個女仔嘅，係啊。哇！咁我嗰陣時寫完俾佢咧，咁當然就追到佢啦。咁但係咧一路以嚟都擺低咗呢首歌，即係當分發散咗嘛，咁唔會聽翻噶嘛。即係你自己攞嚟聽都覺得尷尬啦。咁但係我哋當我哋 追第二個又攞翻同一隻出嚟啦，係咪？ 唔係循環作用，OK 喎，循環作用， 好環保啊！唔得咩？我覺得 環保又快捷，係咪先？ 我好快翻嚟。 下一任應該唔會之前任聽過呢隻歌噶嘛？如果你唔講嘅話， 係啦。係今個訪問完咗之後，可能就以後用得呢招啦。係啊，咁嗰陣時我哋去做呢隻碟嘅時候咧，咁我哋諗。突然間好似兩首歌啊，好似好熟口面咁喎，唱嚟聽下先咁啊。咁一唱咗，哦正喎，係喎，呢首歌係當即係佢哋兩個係不約而同就哦當年因為你追女仔嘅正啊嘛，咁啊係啊，即係因為我哋好細個就識噶啦嘛，嗰陣時已經識噶啦嘛，咁嗰時已經聽過呢首歌，甚至乎我哋直情錄咗個 demo 版咁啊。咁跟住之後，我哋去諗翻，哦呢首歌其實都可以用啦，呢首歌咁 sweet 咁樣，咁就話，啊不過我自己就唔係好想面對呢首歌嘅嗰、那個歌詞上，即係我因為 mainly 係我同 MJ 一齊寫詞嘅，即係成隻碟 overall， 咁我就話，MJ 不如你填咗佢咯，唔係好想面對呢首歌開頭嘅感覺，係啦，咁但係當 你哋有冇考慮過 MJ 感受？ 唔係 MJ 求下你啦，你明我嘅，你知道我想點嘅。跟住之後，當佢填完之後，我就覺得哇，真係好 sweet！ 突然之間令我忘記咗過去嗰個女仔，完全係一件新嘅事咁樣，好似幫佢著咗件新衫。哇！突然之間你個樣又唔同咗啦，係啦咁樣。咁所以當唱呢首歌嘅時候，就覺得哇，好似悔到另外一樣嘢啦。就當就去翻我而家現階段嘅心情啦，即係個曲就舊嘅，咁但係個演繹嘅心態就是新嘅，係啊，就覺得啊。都係時候揾翻個女仔穩穩定定咁生活落去啦。 咁喺編上面咧，因為譬如嗰陣時自己創作就應該係簡單吉他咁樣啦。咁但係去到落去只碟度成為你 Pandora 嘅歌嘅時候，編上面要加啲咩 element 上去啊？嗰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理咧？ 其實都新嘗試嚟嘅，等你完呢只歌，即係我哋未試過玩啲好 soft 或者一啲好叫做九十年代啲嘅吉他聲咁樣。咁我哋就一路其實一路都好想試嘅，即係唔好成日都係。嗰隻聲啊嘛，我哋可以即係可以改變一下。咁呢首歌個突破咧，就係、是、我諗喺我自己嚟講，有好多吉他 solo 嘅位置突破嚟嘅。咁啊，用咗好多我平時唔會彈嘅嘢啦。咁我又問下我阿 Sir 啊，呢、這個吉他咁樣呢、這個好唔好聽啊？咁樣跟住佢話哦，好聽喎，得幾正喎 ，Tony 仔咁啊，即係俾意見哦，俾啲信心爆棚啦。啊，好啦，咁我亂料啦，嚟啲超勁嘅嘢啦，咁啊，咁。佢哋聽完之後錄完之後聽完之後，哦正喎呢個 solo， 你未彈過呢啲嘢嘅喎，好似唔錯喎，真係咁啊！咁我就更加令我啊、哦、覺得啊呢個編曲原來係唔錯嘅喎，呢隻感覺咁啊！ 會唔會更加有信心攞去追女仔？ 未必。 而家呢只成為人哋去追女仔嘅時候，可以攞出嚟播嘅， 係啊， 呢只似係嗰一種嘅。 我好開心啊！之前有個 fans 咧，係咁啊，係幫佢。 幫佢乜嘢？ 幫求婚啊！幫佢求婚，係啦。咁啊話，我哋可唔可以拍條片啊？等你願意 send 俾佢，咁佢就求婚啊咁樣。咁結果佢係成功咗嘅。 哦，好嘢！ 情如像光年，几多白天，路程多次改变，你仍然不变，输出更多的温暖，令我可一再去挑战。如晨起，退却漆黑天际，永预期难为你，为发亮。写记，而晨起发放的色彩，远难及于你，没法比。故事继续发生，你在吗？再共对下半生，可以吗？我愿努力多点面对。 晨起，对却漆黑天际永预期，难为你为发两月能陪伴写记，而晨起发放的色彩远难及于你，是我知己，故事继续发生，你在吗？ 仲有一首咧，就依家派緊嘅呢一首《非你想愛人》啦，咁樣。我頭先都話其實嗰個死僆仔嘅 feel 咧，喺呢一首我覺得係好濃郁嘅，就係嗰個仲未定性啊，想放縱啊咁樣，之後同個伴侶係講呢啲啊嘅時候咁樣。咁唔知點解接住咧，等你願意之後講咧，係有啲怪怪地嘅。 宣言之後， 係啦，同你講，你俾多幾年時間我啦。咁請問係邊個嘅主意咧？咦？ 我仲以為係成熟咗先講得出呢啲嘢， 你可以解釋一下你覺得 係咯？點解成熟之後先會講得出咧？ 冇啊，即係聽咗好多歌咧，都係講個男仔唔係咁好啊，咁樣即係又遲遲都唔同我結婚啊，好衰啊咁樣，有少少嬲嬲地、厭厭地，咁我就覺得應該喺男仔嘅角度都寫一首出嚟，係。话个女仔嘅，即系唔系话佢嘅，但系我相信好多人拍拖咧都会经历一啲好嬲嘅 moment 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呢首歌可以为佢哋平反啦，系啦，咁就系一首男仔角度出发，讲个女仔好烦嘅一首歌啦。 唔系咁激烈嘅呢首。 好啦，如果当队友有呢个情绪嘅时候咧，但系阿 Tony 你要负责唱噶嘛，你认唔认同咧，或者你投唔投入到咧？ 唔评论。 我负责演绎嘅啫，其他嘢我唔知嘅。 唔系咁，就总会 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噶嘛。 总会有嘅，即系唔系话唔即系我谂拍拖咁耐咁多次拍拖嘅时候，你一定会有啲系唔啱噶嘛。又或者有啲啊，你觉得哦咁无理嘅一个要求咁样，即系唔俾我打机咁样。咁但系全部 friend 都打紧机喎，冇理由我唔俾打机啊。即系可能即系呢个比较叫儿戏啲嘅一个 example 啦。咁但系。即係好多細節上嘅嘢都會衍生到一樣嘢，就係、是、哦，你好似要求我做好多嘢，但係唔係我自己想做喎，即係好多迷失咗，令到我自己迷失咗自己喎，咁啊。咁呢啲我就即係我都係諗住呢啲嘢去唱嘅，即係我一路喺度諗哦，以前個女朋友點衰啊，點樣？其實可能我自己都好衰。 咁又點衰啊？ 咁啊點衰啊？唔評論啦。 可能成日都要你做一啲嘢，去 expect 你去付出好多嘅，係咪？即係你要請食飯啦，你要攞手袋啦，你要陪我嘅屋企人食飯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即係聽落係正常嘅，但係你耐咗之後，你會啊又嚟咁樣，係咪先？想寫一首歌係平凡嘅呢一樣嘢，同埋呢首歌咧個 demo 咧其實叫 Evil Lover， 跟住咧俾咗 MJ 聽呢首歌之後咧，再同佢分享少少 大概啱啱講嗰啲嘢咧，咁佢就自己萌生咗一啲字眼出嚟啦，已經係哦有個故事喺個念頭度咁樣。其實仲有一個位咧叫做 Hours of Go 嘅呢一首歌，咁即係提醒啲人咧，其實呢一個時間係一個黃金時間嚟，你可以認清楚咗自己先，跟住再去拍拖，係啊，就唔係話啊我因為好孤獨啊，所以我就想拍拖啦依家咁啊，所以拍拖。咁想話俾人聽呢一個 message 嘅，即係唔係咁淨係一嘢扮落個女仔度咁衰嘅。 要認清自己中意啲乜嘢， 扮落去呢個字好。 但係嗰個音色上面都有一種即係扮落去，即係譬如一啲即係電子嘅聲，譬如電吉他啊，或者嗰啲 synthesizer 嗰類嗰啲聲，擺落去呢一隻度。今次係咪就係因為呼應翻頭先講緊嗰個 message， 所以就想大力少少咧嗰啲聲？ 其實今次喺編曲方面，我哋第一次係用咗一個。即係神奇啲嘅方式，就係咧，其實今次平時我打嗰啲鼓咧，我都係自己諗噶嘛。反而今次唔係啊，完全唔關我事，呢個我打出嚟嘅啫。其實咧係我哋錄鼓嘅時候咧，即係已經有曬本身彈 demo 啲吉他咁嗰啲有曬成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就開始錄鼓，我錄完一 take， 然之後佢哋兩個就OK 啊，嚟多次先啦，不過咁咧再嚟多次都係麻麻地，再嚟多好多次，越嚟越覺得好似首歌。你帶唔到個信息嘅，因為有啲位其實我本身打鼓，我鍾意豐富啲嘅，我鍾意唔停嘅，因為我係好過度活躍嗰啲人嚟嘅。但係反而呢一首我就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純粹我諗住就係嘈啦，有力啦 ，power 呢樣嘢去咁樣做，即係同靈魂吶喊嗰一種曲風唔同。咁所以就今次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打鼓嘅嘗試啦，就係用純粹諗住 power 嚟到去做。咁所以錄完出嚟之後，其實個效果都好 feel 到非你想愛人嗰種力啦，即係。是讲紧就是好像刚刚 Eric 所讲的，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知道，就是可能自己想怎样，而不是成日要就着人家去做。同埋大家可以听一下 intro 那里，其实我记得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是慢慢越来越大，或者一些声音越来越尖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即係我哋寫完成首歌，又或者錄完個鼓啦，其實我哋先開始諗個吉他點樣可以再豐富啲嘅。咁嗰時候就係 Tony 用咗幾耐時間去咁樣諗咧。 我嗰陣時用咗都幾一兩個禮拜去諗成件事點樣構思嘅。咁一開頭嘅時候咧，其實我彈咗好多個 version 去做個 intro， 因為 intro 拖得耐啲嘅，因為諗唔到點樣開頭可以真係比較。惡少少，咁Michael就話：，不如你試下扭個，即係試下扭個 filter 啦，可能有啲唔同咧。咁佢就一路趴喺個地下度咧，去蜘蛛俠咁樣，一路喺度扭嗰個 filter。咁我又一路彈一路彈啊，跟住Michael就話：，呢隻掂。跟住即刻撳咗錄掣，佢就趴喺度蜘蛛俠式咁扭嗰個掣。咁大家就聽到而家個 intro 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個 filter 慢慢咁樣變咧，就變咗好多好有嗰、那個即係因為我可能唔知 Michael 可能好期待 Cyberpunk 啊，就係跟住之後就想做一樣類似嗰個 feel 嘅嘢咧，一做咧哇掂啊呢、這個。我哋唔使再諗啦，就呢個啦。 同埋嗰下聲係好似，即係我哋正常拍拖，其實冇乜 feel 啊嘛，即係正常啊嘛。但係如果你個怒氣開始嚟嘅時候，其實就係嗰下嚇，嗰一下好似自己個 filter 冇咗咁樣，咁所以就可以做到嗰種好似越嚟越有 power， 即係開始真係忍唔住要講啦咁樣咯。 我覺得一個巧合位就是因為上一 track 等你願意個尾咧係慢慢越嚟收翻細嘅，跟去到呢一 track 又慢慢由細變翻大，即係我唔知道一個巧合係咩咧，定係但係一聽嘅時候，如果就會諗呢啲係好似有 connection 咁樣樣咯。 其實我哋做CD 嘅鋪排嘅時候，因為我哋 last 先做 CD 嘅鋪排嘅，咁其實我哋本身已經知道有啲歌係一定連得埋一齊嘅，即係譬如話錢俊浩同靈魂吶喊。同限時動態其實三首係連住落都得嘅，係啦。咁我哋就去，我哋又去諗啊、哦，等你願意飛啦，哇、哎，幾襯一啲 fade in 嘅嘢喎，即係大家唔會突然間炒埋一碟，因為兩首歌嘅風格比較唔同，但係佢哋離開即係歐草嘅方式去 fade out 同埋個 fade in 嗰樣嘢係好 match 到，又唔會令到成件事好尷尬。即係如果我哋將限時動態跟住即係下一首係非你想愛人咧，就會有啲奇怪嘅。我哋都試過，即係我哋都試過唔同嘅 combination。咁試完之後，哦呢個係最順暢嘅，咁就決定咗咁樣做。 其實我覺得專輯真係有呢個好處嘅，即係除咗有派台作品啦，有啲故事之外，其實有個編排等等嘅故事，同埋有啲未派台嘅故事啦，咁樣都可以聽到。咁喺邊度可以聽到？喺騷動音樂先可以聽到啊！臨尾要罩翻自己個節目先得咁樣。 但大家聽完個訪問之後，就再將成隻碟由頭順住聽，應該就會聽啱啱你講嗰啲小心思啊，嗰啲編排，大家就可以即係完整地咁樣去欣賞呢一張 Instopping 嘅。今日再次多謝你，恭喜你哋推出咗呢張第二張嘅實體專輯啊！ 我哋恭喜死靚仔樂隊， 請多啦！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力，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衍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烦扰了就来任由爱变恨似恶运，把心分给某君，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不需再等，别为明日牺牲找理想的爱人， 听过 Pandora 的非理想爱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话，中央同特区政府早前提出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中的颠覆政权罪，但组织同参与初选的人士不重视有关警告，坚持举行初选。他又认为今次行动有助厘清在香港国安法下对参政者的要求，相信反对派阵营会重整并调整立场，亦都不排除会推动新的反对力量出现，愿意担当忠诚反对派。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说，警方的行动打击缅大，令人感到在香港国安法下人身安全随时受到威胁。他认为今次事件会令不少港人对体制失去信心，部分市民可能会认为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加上选举亦都被搁置，相信会令移民潮加剧。多名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警方出动1000名警员搜查72处地方，拘捕53人，其中6人涉及组织策划，其余47人参与行动。警方的行动是针对有策略、有系统想瘫痪香港的团伙，他们的目的是令政府停摆，不能够正常运作。警方亦都冻结160万元和计划有关的款项。他说警方不会向投票人展开刑事调查。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形容，警方拘捕一批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活跃分子，他们图谋以歹毒计划瘫痪特区政府。他说对方图谋通过取得35个或以上的立法会议席之后，不顾一切一心否决财政预算案，令特首下台，政府停摆，同时引致大规模街头暴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显著转冷，听晚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的慢线咧，较早前系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事故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清丽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讲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咁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的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嘅，车龙排到近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夏威夷豪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石湖围。咁而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新田段咧，介乎石湖围至到百胜坳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系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云石厂去沙头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东京边个唔想去啊？ 在充满疑虑的环境下， Joey 说这首新歌是悲观地乐观，借用东京的良辰美景提醒大家活在当下，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刻。作曲由 Joey 现在上 DJ 的 Harwin， 填词王伟文，编曲 Harwin 何炳信，监制舒文。 没有资格说感性，但最高兴那刻会掩映，常在怀疑着以后是重重逆境。 上榜四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八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季军位置，容祖儿《东京人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五月天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因为你，所以我》。 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些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温和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的一生中。 名称因为你所以我，对比起2020年的很多的苦难啊，为什么好像今年年尾没有一种大家急着出歌想争奖的那种的气氛，我觉得跟这首歌都有点似的，即是只要大家可以好好活下去才会有其他更加多歌更加多好的作品给大家听到。第一首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头先嗰首歌咧，就一听啊，就非常之个五月天，好多佢哋嘅作品嘅味道喺当中啦。呢首相反啦。 怀念半空中的云，调整时朝向我心，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首先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你感受到好浓厚的五月天的作品和他们的风格，但是这一首张惠妹主唱歌曲名称叫做换换的作品，我觉得其实都挺不张惠妹，可能因为作曲的是徐佳莹。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总有一天会成型，只有我爱你，不可能演戏，没有别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都来不及。 刚才讲的五月天和现在听到的张惠妹，虽然疫情很严重，但是今年跨年都有很好的作品和歌迷分享。 无常的珍惜的都 首歌紧未有张惠妹嘅缓缓。今年跨年啦，大家见到线上 online 有五月天，咁张惠妹亦都翻咗去自己乡下台东去做一个非常之大型嘅跨年音乐会。咁头先听到张惠妹呢首缓缓咧，其实亦都系2020年最后一日推出嘅作品，除咗想同歌迷一齐缓缓地倒数等待2021年嘅到来之外咧。亦都正如歌词当中所讲，希望大家有新的步调可以学识向前行的路，于是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的一年找到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节奏。 等一下， 是 的，说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是 什么？ 我今 天有运气了吗？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话，说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啊， 很多嘞， 文字超多嘞， 好 了， 没事。 OK， 好 ，OK， 好，来啊，来啊。 他努力跟随自己的脚步，他努力解释经历的错误，当后悔去时的回忆不再有出入，什么是绝对，什么是领悟，他拥有成熟自主的态度，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什么是迷惘，什么是无助，季节更替年轻的心，踏着虹彩汇集的河，肆虐后产生的荒芜，重新种下一棵棵树，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他终于拥有自主的态度，他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什么是倾诉，什么是糊涂，季节更替年轻的心，踏着虹彩汇集的河，肆虐后产生的荒芜，重新种下一棵棵树，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即便未知也不再无助，最终我们都站在同一处，记得来时方向的路，重新开始也不会踌躇，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祝福， 你现在听到的是告五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运气来得若有似无》，也都是他们第二张专辑的名称。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录音室完成这张专辑的。 他终于拥有自己的国度，他终于看见理想的额度，这一切其实不太严肃，只是遗忘了认真的付出，什么是岁月，什么是旅途， 不同于之前听到嘅英式摇滚呢一张，感觉上个吉他好简单啦，同埋都好有技巧，系咪？有原因嘅，头先话咧，其实成张专辑嘅完成咧，唔系喺佢哋用惯嘅录音室啦，而系翻咗去佢哋嘅乡下，喺宜兰嘅一间民宿当中完成嘅。所以头先嗰首歌，你除咗听到好有机、好自然嘅吉他声之余，如果系一啲靓啲嘅耳机，应该可以听到，其实背景咧都系有啲啲嘈嘅。完全唔同于之前英式摇滚嗰张专辑所带嚟嘅音乐风格，喺边度都冇得去嘅2020年咧，告五人呢一张专辑希望带你感觉到一种清新啲嘅自然风。之后咧就系佢哋啦，每一次听到佢哋嘅作品都应该开心好多嘅，佢哋叫做宇宙人。歌曲名称《明天留给我》。 Keep talking, keep talking, keep talking, keep talking. 没理由，每天只能在家附近走。电梯的终点不是个登机口，听到广播才发现在搜狗。但我就像摆在橱窗里的行李箱，从来都没开过。填不满的行程，只剩下等待外送。Oh, please let me go. 换另一种time zone，太换我送不掉的痛。Oh, please, and me know. 如果你也要走，把明天留给我。Fly away, fly away for now. 到遥远的岛屿落脚，我们一直绕绕绕，不在日夜颠倒。一杯蓝色透着浪漫的燃料。把我们都关着，别忘了我是旅行社的贵客，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也许现在离 Neverland 有点远，贴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说是拒绝推荐。知道你的事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一口，找理由找个有色魅力去旅游，只想打卡但不是带来打卡中，看看小巴是不是有代购。还没去过的我们慢慢解锁，全力变才敢 travel and living channel。 如果你也想走，明天留给我。 宇宙人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明天留给我》。我觉得真系2020年大家最深情嘅写照。想点啊？系咪好想飞呢？不过冇得飞嘅时候啊，首歌带你幻想听日就有得飞啦。所以同你讲，听日留给我，我哋一起去自己想去嘅地方。在冇得飞的时候，唯有听下呢啲歌，等自己开心一下啦，有一啲总结2020，有一啲想开始一个全新嘅2021。 佢原本系一个偶像嚟嘅，但系佢想用呢一张 EP 话俾你听，佢要搣甩呢啲标签。 终于扎起了头发，离开了沾面的沙发。关心总说什么什么，出门也剩下。他决定出走在大厦，他没有事，只能有。身上有赤血血肉发芽， 你的快乐在这边走过， 好像老板剩下的电话，不问于事又何妨，不满的像沙发，不止一次在安稳， 让我离开这往事，让我野蛮生长， 大喊着 巴啦啦巴啦巴啦啦巴啦巴。 他是炎亚纶 Richard 有 Julia 吴卓源的这首最新 EP 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安室的内美维》。如果将 EP 告诉你，他想认真做一个歌手。